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维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农历狗年新春佳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今天的环球30分节目里，我们一开始就要把视线转向大洋彼岸的悉尼。在这里有一个著名的鱼市码头，为了迎接大批的中国游客以及当地华人华侨，今年悉尼的鱼市破天荒决定要延长营业了。因为当地人都知道，鱼呢是中华民族年夜饭里不可少的一道菜，更是一道非常吉祥喜庆的一道食品。今天年货里的舶来品这个话题，要为您介绍大家如今见到的越来越多的来自英国的面包蟹。好了，让我们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就把视线转向澳大利亚的悉尼。眼下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呢，正是一年当中天气最好的时候，风和日丽，十分的温暖。那么农历的狗年新春佳节即将来到了，悉尼又是澳大利亚华人华侨聚集人数最多的地方，在这里有哪些欢乐新春的序幕活动呢？下面我们就来听记者张瑞丽的连线报道。悉尼的中国农历新年庆典期间呢，悉尼的鱼市场预计将迎来前所未有的30,000名宾客就餐，包括悉尼市民还有游客，并且首次延长营业时间，以满足食客们庆祝春节的需要。因为红色是中国人喜爱的吉祥颜色，红色的海鲜也特别受欢迎。据预测，龙虾和帝王蟹将成为人们青睐的首选。另外呢，19公鱼、鲑鱼、石鲈、红金眼鲷等红色海产品也将会在节庆期间广受欢迎。悉尼鱼市场的负责人就表示说，中国农历新年已经成为了澳大利亚的一大文化盛会。悉尼鱼市场在今年推出的首届中国农历新年夜市同贺新年。对于春节期间的活动呢，我们也采访了悉尼鱼市场的一家华人商户于锦福先生，他也向我们介绍了在春节期间他们的情况。 今年的春节啊，那个悉尼的市政府啊，他又扩大了那个庆祝活动的范围。我们悉尼鱼市场被包括在内，已经是第一次了。那年春节初一的晚上，我们要本来每天他们都是到5点就关门了，可是初一的晚上呢，我们就营业到10点，然后我的餐馆呢，我就营业到12点，也是延长了2个小时。我的餐厅烟码头海鲜酒家在鱼市场里面有超过10年了。我们每年春节呢都接待很多咱们祖国同胞的游客啊，他们来吃海鲜啊。我们这个三宝，春节过年的时候呢，咱们祖国同胞最喜欢的就是三宝，就是龙虾，因为都是红色嘛，龙虾啊、帝王蟹，还有一个青边鲍鱼。三类产品最好销的。 于先生也说啊，在悉尼鱼市场很多都是卖生海鲜的，也有来加工的店铺，他们称为海鲜快餐。当然他们是一家海鲜餐馆，在春节期间呢也会有一系列的活动。 会派发一些优惠券啦折扣啦，还有呢有舞狮啦哈、这些往年都没有的。今年增加了很多种庆祝新年的那种设施啊。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啊，那个红色的灯笼挂了好多。一进来的时候呢，会觉得很有那种家的感觉咯，很有那种新春的那种气氛啊。 除了舞狮活动之外呢，今年鱼市场还会特别增加一些小商品的销售，也就是有夜市，有丰富的商品种类。而说到鱼市场的生意，鱼先生也说，在春节期间他们的生意是一年当中最好的。 非常忙啊，威力非常忙，对，比平时大概忙了10倍都有的，很厉害的。咱们祖国同胞就最喜欢的就是活海鲜。每一年呢，我们的营业额就是春节就是最忙的，要事先2个月左右来准备的。因为呢，有很多海鲜不是说要买即可有的，都要从别的州啊、别的省那边运来的，因此呢，都要先预备好，然后呢，养在缸里面，最少也要养3个礼拜，在低温的养在那边啊，因为量太大了，都要先准备。 悉尼市市长摩尔也说，在满天星光下到悉尼鱼市场用餐，让过年更有年味儿。悉尼的中国农历新年庆典在每年都会以本土社区为中心，历经了22年的发展，从初期的街边集市演变成为了如今举世闻名的庆祝活动，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亚洲以外规模最大的农历新年庆典。贺岁之时呢，阖家团圆，亲友相聚，是共享悉尼特色佳肴、同庆祥和时光的好时节。悉尼鱼市场也因此迎来了除圣诞和复活节之外全年最繁忙的高峰季。夜市将以庙会为主题，大红灯笼高悬点缀，为光临的食客奉献丰盛的海鲜大餐，派送吉祥红包和年年有余主题的幸运饼干。压岁钱呢是过年的传统礼节，同样人们也喜欢在这个时候穿上红色的衣服，象征吉祥如意。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赴澳大利�ia旅游的中国游客当中，有1/3会选择光临悉尼鱼市场。悉尼鱼市场将在春节期间迎接宾客，食客们呢可以在悉尼的夏夜品尝一顿鲜美十足的海味。与此同时，悉尼内的各大中、韩、泰、日、越、印尼等菜系的餐饮场所也将推出贺岁大餐，而2018悉尼中国农历新年庆典将于2月16日开幕，持续到3月4日闭幕。在此期间呢，到悉尼旅游的朋友可以关注相关的春节庆祝活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进入我们今天年货里的舶来品这个话题，为您介绍英国的面包蟹。相信大家对它已经不陌生了，它的样子呢，确实像一个朴实传统的烤面包。面包蟹广泛分布在欧洲太平洋西岸，从摩洛哥北部沿欧洲太平洋沿岸延伸到挪威北部。那么其中呢，像英国沿岸，特别是爱尔兰沿岸的面包蟹产量是最多的。面包蟹一般最大可以达30厘米，但一般呢都不超过24厘米。只要我们一听它的名字，面包蟹，大概呢就可以知道它的样子了。棕红色的外壳，粗壮的体格，宛如一块厚实又透着香气的大面包。它的外壳又大又硬，还有2对威力十足的大钳子。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面包蟹的生长和捕获。 斯克拉布斯特港是苏格兰北部的港口，面包蟹是当地渔民主要的捕捞水产。以前这里捕捞的面包蟹主要出售给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如今越来越多的螃蟹被销售到中国市场。去年该港出口中国的面包蟹高达312吨。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demand for brown crab. I would say over the last 4 years it's increased. We mainly export to China from sort of November through to the end of March. 在英国捕捞面包蟹是有严格限制的，当地法律只允许捕捞大于14厘米的面包蟹。为了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苏格兰渔民一般使用蟹笼来进行捕捉。 那使用这种诱捕笼捕捉螃蟹的好处呢，就是他们可以把这些螃蟹这个圈在笼子里头，不伤害它们。如果这个螃蟹的个头太小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些螃蟹重新扔回海里，让它们继续生长。 在苏格兰，对面包蟹发货有着一套严格的标准，当地人会根据螃蟹重量进行分级，筛除死蟹和坏蟹。对出口中国的面包蟹必须是母蟹，而且净重都要在600克以上。这些螃蟹会被运到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机场，2天内就可以空运到北京、广州和上海等中国城市。 How to choose the best hand crab? Hand crab for us, this is a perfect example. It's got eight legs, lovely claws, both the same size, no black spots. 面包蟹的体型庞大，肉质丰满。由于中国降低海鲜产品进口关税，加之进入春节年货销售旺季，近几周当地出口中国的面包蟹数量猛增50%左右，渔民们更是抓紧一切好天气出海捕蟹，为中国年货市场供货。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为您介绍近期的全球股市的变动。过去的两周里，肇始于美国股市的下滑，已经导致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股市呢，都出现了滑铁卢的惨剧。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 9%， 而中国的上证综指呢，下跌超过了 12%， 深成指下跌也近 13%。一般来说，股市出现了深度调整，市场情绪都会转向恐慌。一时间，美股下跌将会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基本面，全球经济的同步复苏进程将会止步等等看法开始抬头。而对于这次的股市调整暴风眼的美国来说呢，美股调整大约是三个因素。一是美国的最新工薪数据超过了预期，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国通胀和联储加息超过预期的担忧，美国的长债收益率出现了上升。第二呢，美股已经连续七年处于牛市了，指数涨幅较大，因此部分投资者也选择了抛售止盈。三是市场的下跌和波动率上升导致程序化交易、组合保险策略以及风险评价策略出现了连锁平仓反应，造成了股市的进一步大幅的下行。那么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美加经济密不可分，而美股的冲击呢，也势必会给加拿大股市带来极大震撼。面对这一轮滑铁卢式的下跌，加拿大股民们的反应怎么样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合作伙伴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方华的报道。 股市的暴跌让不少加拿大的房奴们感到担心，甚至是害怕。星期一，股票市场出现了让人胆战心惊的暴跌局面。美国道琼斯股市综合指数暴跌了1175点，下跌幅度超过 4%，而且这是在上个星期五道琼斯指数已经暴跌666点之后的新的跳水暴跌。专家们说不清的是，这次股票市场的暴跌是正常的调整，还是又一场金融风暴的续剧。 We heard about wages rising and the potential for inflation and maybe more rate hikes coming. So we're going to have to wait and see just exactly how the market continues to react to everything that's happening going forward.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金融市场专家们对北美乃至世界主要股票市场的暴跌的基本看法是，这是股票市场连年牛市所需要的调整。 It is a big number. Seeing 1,500 points intraday is a huge move. I mean, we were all crying and screaming when it fell 1,000. You know, the market fell 1,000 points 10 years ago. Different market today. The market's more than triple what it was then. So, take a big breath. I mean, this is probably just a much-needed correction. 有些乐观的专家更认为这是买入股票的好机会，就像去超市买菜最好要等到超市推出优惠打折价格时再去购买的道理一样。 When the stock market is high, it's very difficult to actually sort of buy things that are decently priced. So when you get a correction like this, and I suspect we are going to probably get another correction in America today, it will give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buy things at a good price. It's no different to going to the supermarket and having a look at vegetables and you say it's far too expensive to actually go and buy the iceberg lettuce today. Maybe tomorrow it will be cheaper. And when it is, you go out and buy the iceberg lettuce. It's as simple as that. 专家们的共识是，这次世界股票市场暴跌的起因是人们开始担心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因为过去几年世界主要中央银行搞量化宽松，海量印刷钞票，现在美国工资在上升，金融市场债券利率在上升，这意味着美联储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会加快升息的步伐。而且通货膨胀这头巨兽一旦醒来，就会出现恶性循环，通货膨胀带来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会在一段时间内推升通货膨胀。 一个有趣的情况是，房价猛升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率明显上升，因为加拿大统计局在统计通货膨胀数据时不考虑房价上升的因素，但却把每月房贷供款的增减纳入通货膨胀上升和下降的计算范围。对于加拿大债台高筑已经是月光族的房奴们来说，他们担心的是每个月的房贷供款是否会很快上升到自己承受不起的水平。金融市场专家们指出，通货膨胀等于利率上升，等于房贷负担加重，等于房价下跌，对于有些房奴来说还要加一个等号，这就是等于要卖房子。但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一个主要不同之处是，债券利率上升和价格下跌会立刻在金融市场的交易中显现出来，但房价的下跌是需要时间才能显现出来的，而且会受到不同城市、不同房屋类型的影响，而造成房价统计数字的扭曲。由于二手房市场房价的统计数字只反映由房地产经纪人经手销售的房子，而且没有反映那些上市后没卖出去，房主将其住宅从待售住宅清单上拿下来的情况。专家们认为，能比较可靠的反映房地产市场走向的数据是新房销售数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和多伦多星报的报道都显示，曾经火爆异常的多伦多新开发小区新房销售市场已经出现价格下跌的问题。比如多伦多东部郊区 Whitby 市某一新开发小区同一类型的新房预售价格2018年比2017年已经下跌了9万多加元。当然房价下跌对想买房的人是好消息，但谁又能知道2019年的新房价格不会再下跌10万加元呢？新开发小区的预售房价能够较好地反映房地产市场走向，是因为其卖的是期房，房子要到一年后才能建成，相当于是期货市场。二是户型设计和面积大小一样，又在同一小区，可比性好，因此新开发小区的房价能够比较好地显示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向。 美股的大幅下跌对加拿大股市的影响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影响呢，都是不可估量的。那么就在2月6日，联合国贸发组织第29期全球投资监测报告显示呢，美国的税改也会对全球直接投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美国对外投资以及吸收外资的存量之和占了全球直接投资总量的 50%。 美国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带来利处，但也可能会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对此的介绍。 美国去年底通过的减税和就业法将对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式产生重大影响。贸发会议1月5日在全球投资趋势检测特刊中指出，这将影响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几乎一半的跨国企业及其外国分支机构。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美国政府在去年12月通过了税收改革法案，公司税制的变化将对美国公司的国内投资和海外投资情况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全球几乎一半的投资要么位于美国，要么由美国的跨国公司拥有。在旧的美国公司税制下，在外国的收入只有在资金汇回美国后才支付税金，其结果是美国的跨国公司把收入保留在本国以外。税收改革不但取消了将收入留在国外的必要性，其措施还包括对累计外汇收入进行一次性征税，这更加鼓励了资金回流。美国跨国公司累计的海外收入目前估计达到 3.2 万亿美元。贸发会议投资司司长詹小宁表示，跨国公司可能回输近2万亿美元，这将导致全国直接外资存量大幅减少。贸发会议表示，美国税法改革最终对全球投资的影响将取决于少数几个大型跨国公司的行为。这些跨国公司持有大部分海外现金，仅五家高科技公司苹果、微软、思科、字母表和甲骨文就共同在海外拥有超过5300亿美元的现金，估计占可回流的流动资产总额的四分之一。回流可能导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幅下降，从目前的 6.4 万亿美元降至 4.5 万亿美元。美国约有四分之一的外国直接投资投向了发展中国家，